講咩話？ 我話酒品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thoshow， 一隻叫 non-methoshow。 methoshow 呢就係、是、要將佢 pasteurize， 即係呢要加熱到發酵， 有油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完美女。 咁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特別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係。 你點解法國嚟㗎？嗰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 成 嗰啲 事 啫，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比較多啲。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白紅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十点半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1997年6月30号一个滂沱大雨的晚上，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接过印有殖民地徽章的香港旗缓缓上机，结束英国对香港超过150年的管治，同时香港亦都正式走向特别行政区的大时代，回归中国近20年的起伏，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历历在目。你和我究竟又变了多少？北上频道呈现烟花消逝15年。 好，返嚟北上频道嘅特别节目啦，烟花消逝15年。上个礼拜我哋都有嘉宾嚟，咁今个礼拜亦都揾到一个重量级嘅嘉宾啦。 係 蓝絲。 係 欢迎晒。 係两位好。 之前就同我哋即係喺北上度都倾过下偈啦，倾下啲。 抽过下水啦，係啦。 冇话抽水，分享下内地一啲特别嘅事情啦，食饭啲。文化啦， 今日一样啦，都系阿牛叫到我咪上嚟咯。 系啊，牛哥见识广阔，系咪先？ 但呢个开个题目又吸引，系我真系冇办法抗拒。 计那些年之后，就消烟花消逝啦。喂，咁啊，但系即系嗱，当然啦，即系我哋如果系嘅话，即系要问翻蓝丝先啦。第一样嘢系 讲下点解揾阿蓝丝上嚟先啦。 好啊， 即系呢集嘅主题系咯，就系讲即系想讲下香港个证券业。啊，或者啲嗰時叫或者叫股票行啦，啊，即係我哋比較熟悉啲。 而家都叫股票行， 係股票行啦。 當時嘅時候，即係應該係點講咧？一個煙花之地啦，可以咁講啦，好多機會喎，係咪啊？ 你講幾時先？ 嗱，我講少少啦。 九十年代初嘅時間， 阿藍絲就應該係九十年代初就入行啦。咁之前咧，就應該嗱，如果分幾個階段，六七十年代啲就冇提啦。80年代開始呢就應該係因為好多譬如香港轉型啊，有好多廠要返去啊，咁需要融資啊，咁呢個可能係第一個階段啦。咁第二個階段呢，因為我都係睇返啲資料，即係藍絲再補充下，就係譬如南巡之後中國呢都開放佢哋嘅金融業啦。咁但係就相對落後啦，即係你封閉咗幾十年。咁嗰時香港個金融業就相對上應該先進啲。咁所以就好多譬如好多股內地嘅民企啊，或者內地嘅機構都上嚟上市，咁應該就嗰個時代咧，就啱開始出現啲 H 股啊、紅籌股啊等等。 係啦， 咁第三個時代咧，就可能係比較可悲啲，就開始走下坡啦。 即係而家呢個時代咧。 咁當然啦，如果你講上市量咧，咁仲係好強香港就咁，但係即係譬如你深圳啊、上海就已經哇個發展就好犀利啦。即係大致上係即係呢幾個階段啦。 嗱，咁我講啦，即係如果你話香港股票行業咧，大致上 即係你唔好講個市值啊嗰啲咁嘅計啦，冇意思啦，市值同我同你冇關㗎嘛，係咪先？講一個從業員嘅心態啦，咁大致上分開三節啦。 嗯。 一節就係、是、即係譬如係70年代啊 ,80 年代嗰陣啦，咁仲係叫做金魚缸嘅年代啦，咁冇咩報價嘅，咁大家對住塊黑板mark 寫嗰啲街度，咁下面喺度嗌，唉，我要匯豐50蚊咁樣。 講咗好大時代 咁嗰個年代呢，對於一啲嘅香港嘅股票從業員呢是最揾錢嘅， 點解咧？ 最好揾嘅，因為嗰陣時 broker 少，咁個市又新興嘅賭博遊戲，咁好多啲師奶嬸啊，或者係姨媽姑姐啊，揾人想炒股票咧，你其實嗰陣時香港好少 broker 嘅，好少 broker， 咁所以你一定係嗰啲 broker 如此撈飯啊嗰、那個年代嚟嘅，咁同埋就係嗰陣時嘅監管亦都係。零嘅， 系 咁、啊、你老鼠仓啊、食价分温零啊，你谂得到你都做得出，咁、啊、所以嗰阵时其实就系、是、应该去到八十年代啦，就有即系叫做有第一批嘅外国人嚟香港股票市场嘅做嘢嘅，咁嗰阵时啲我听翻啲老行家讲吓，佢话啲外国人入到嚟香港嘅市场咧就好睇唔过眼嘅。 嗯， 咁嗰陣時嗰啲外國人可能係李福兆帶入嚟啦，想引入香港成為國際市場嘅第一階段啦。咁好睇唔過眼就係咩呢？佢話發覺嗰啲香港嘅 broker 咩都唔識，股票都唔知係咩嚟嘅，淨係好似當賣白菜咁樣，係啦。咁但係咧，佢哋就個個月換新撈嘅，因為有啲老鼠倉啊嘅分 winning 啊啲咁嘅嘢喺度。咁所以咧就啲鬼佬咧就群起反抗嘅，就暴串嘅，就喂呢啲咁樣你搞到個行業操守好低落啊，咁樣點樣。 主要係針對性嗰陣時係華資行啦。 係啦，華資行同埋潮州行咯。咁你問阿尖嗰個年代 係啦， 阿尖嗰個年代啦。咁所以跟住就。就开始李福兆就将佢四会合一啦，四会合一啦。嗰阵时四会合一之后咧，就好多行走嚟香港嘅。摩根斯坦利之前冇喺度噶，咩所罗门啊冇嘅。咁啊嗰阵时就开始慢慢走入嚟嘅。 最大嗰间你话华资系边几间咧？即系嗰时啊，你 当然系收容机啦， 收容机啦都系。 当然收容机力宝啊嗰啲咯，嗰一扎啦。咁啊同埋好多啲潮州行嘅。咁你问你呢一节你就唔好问我啦，即系嗰一节你要问阿姓詹嗰位啦。最熟嘅， 咁當然啦。問下藍絲嘅係，其實幾時入行呢？ 九十年代初咯， 嗰陣時算唔算係多機會嘅一個？ 嗰陣時多機會嘅，嗰陣時確實係多機會。咁你諗下，股票行裏面一間股票行，你唔好講啲國際級嗰啲大行啦，其實90、91、92都唔多嘅，嗰陣時都唔多嘅，係新加坡行比較多啲，日本行都比較多啲，最主要都係啲華資行。咁佢一間股票行，即係譬如你話係做前台嘅，做經紀嘅，咁經紀裏面有啲叫做散户經紀啦，有啲叫做機構性經紀。有啲叫做基金经理嘅东西啦，虽然嗰阵时啲基金经理都自己唔知道管理紧啲咩基金啦，咁有啲back office 啦，咁啊 settlement 啊啲啦，有啲 research 啊嘅嗰啲啦，咁就你啱啱大学毕业嘅，基本上咧你走入翻股票行里边搵份嘢做咧，难度不高嘅，难度确实不高，咁 research 系比较难嘅，研究部系比较难， 系咪因为大多数都系即系？鬼佬所謂嘅鬼佬做曬， 係啦，咁佢又會抽稱你英文啦，就算你英文好好，佢又會抽稱你呢樣嗰樣啦。咁因為研究部係筍盤嚟嗰陣， 點解 咧？筍盤有底薪， 哦， 有一個好高嘅底薪， 即係唔使用，唔使靠傭去。 係啦，唔使靠傭。咁但係其實嗰陣時靠傭咧係最好揾嘅。 喂，好好食嘅喎，聽話。 嗰陣時啲傭好食，因為第一樣嘢係5%傭金啦，係唔似而家咁樣，而家就50蚊。一日任炒咁供嘅真係咁5%啦，咁同埋嗰陣時呢個 booker 即係 AE 個數量亦都唔多嘅，咁但係客就好多嘅，包括呢鬼佬啊香港人啊都好多，咁所以一個經紀其實分好多客，咁再加上嗰陣時你知道係一個移民潮啦，好多老行家已經係移咗民啦，咁所以嗰扎客呢就留曬俾啲僆仔咁樣，我唔搞啦，我移民㗎啦，啲客呢就俾曬你啦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做客其實係做得好好。 如果仲要冇上網嘅，冇上網交易， 冇上網交易噶， 全部電話， 全部電話。咁嗰陣時啲 broker 係直頭係你太細嘅，佢唔中意接噶。阿 Kelvin， 你買咩啊？ 3万蚊咋？ 等等先啦。 三万股系嘛？三万蚊啊，等等啦，睇下排唔排到咯，未必排到噶。机啊入咗噶啦，咁样。 系。 其实冇入机啦吓。系。咁啊，即系收市系打俾，买唔买到？买唔到啊，咁啊收工噶啦。 有两问题。 而家咁噶啦。 嗯，有两问题，我想即系再问问蓝师。第一个就系个时间性嘅嗰时，譬如如果即系九十初咧。嗱，應該對上咧兩個比較，即係令大家嗰時股民應該好記得就係八七同埋八九。 嗯， 係。你有冇有冇咩影響啊？即係你覺得會唔會嗰時定係已經完全到兩年都已經乜嘢都變翻？ 喂，個股票市場啊，好冇感情㗎，兩年太遠啦。 嗯 ，OK。 兩年前嘅嘢已經係唔記得㗎啦。 嗯。 咁所以你冇成日話啲投資者點解？喂，你記唔記得當初你啲咩金融海嘯、金融風暴你輸曬㗎？你而家仲咁搏，係咩？我嗰陣時輸曬咩？唔記得咗㗎啦。係 啊。 你放心啦。啊你。做乜炒輪啊？你唔記得之前你輸曬輪嘅咩？啊係咩？唔記得咗，再炒過。 Okay. 啊咁啊，所以冇影響係有嘅，咁但係就唔大。 即係提到好似冇咩人提嘅。 嗱咁啊，嗱如果你再講即係之前就上網係冇啦、那個年代，咁啊資訊又少啦，股票量亦都係少嘅，成交亦都係細嘅，咁啊炒嚟炒去咧，你嘅。喺大嗰啲匯豐啊嗰啲咁樣咯，咁啊嗰陣時啲散户最中意炒嘅咧就係合夥，就是、合夥。合夥因為有一扎輪，咁好多輪嘅合夥，咁合夥個估計亦都係細嘅，嗰啲輪又好多，咁最多係炒合夥輪嘅，咁唔似得而家咁樣咯，即係而家啲散户即係隨時同你噏翻三四七十個 number 俾你，都係好炒嘅，咁嗰陣時就冇嘅，咁大家就有報紙寫一兩句啊，咁圍埋去嗰啲股仔嗰度炒。 你嗰時已經有輪啊？ 有輪好多年歷史㗎啦，香港。 哇！但我諗緊就即係而家個窩輪，即係呢個市場， 完全唔同。 都認同， 就係嗰陣時啲輪都係劏你㗎啦。 Okay. 不過就係一個賭場咁樣劏法囉，有輸有贏，咁而家得輸冇贏。咁冇以前啲輪係比較單純啲，咁最主要就係資訊唔夠囉。即係你有譬如合夥嗰陣時有成十幾廿隻輪，咁你可能都唔知道有嗰十幾廿隻輪嘅。咁你有啲報紙又抄返嚟。咁啲報紙都唔同啦，咁而家你知道即係一份報紙裏面呢淨個財經版都一沓啦，咁而家嗰陣時代兩三張㗎咋、即係兩三版㗎咋，咁冇咩嘅股評人啦，冇咩嘅貼士啦， 冇乜電視節目會講， 冇啦，嗰陣時係陸叔啦， 係啦， 歐陽平啦，同埋有幾個囉，喺啲無線新聞裏面講兩句囉， 嗰陣時 少少啦，係啦係啦，就係嗰啲囉，咁所以嚟講大家都冇咩話去炒 number 啊咁樣嘅。 我好想問，繼續問嗰個窩輪嗰度咧，因為嗱而家其實就即係你永遠都係睇電視，跟住有個人就會講有睇好嘅乜乜，睇淡嘅乜乜，跟住咧就人生播放乜乜，公關乜乜。 以前冇嘅。 係咯，咁同埋嗰時啲輪係都係啲咩發行商出嘅咧？嗰時 都係一樣，都係有發行商出。咁係攋嘢之後咧，先至出咗啲 cover 窩輪。 OK， 就係話以前係全部係赤裸窩輪嚟嘅。 OK， 即係個發行商係發出嚟咯。咁你要攞返正股嘅話，即係窩輪你 suppose 你有權攞返個股㗎嘛。咁、 啊、 個發行商先至喺市場買返，咁而家唔得㗎嘛，你某個百分比你要有股先㗎嘛。咁以前就係冇網管嘅。咁越即係 regulation， 香港市場永遠都係搞 regulation， 唔賴咗嘢就唔會有 regulation。 有事先至會再 有事先至會補喎。呢樣嘢唔係由李福兆年代到而家個李兆嘉年代都冇變過嘅，都係咁樣嘅。 我想問多少少個從業嗰度呢，就因為嗱，我知道藍絲就係即係CFA啦， 你 嗰時候咧，唔係啊，因為嗰時候真係好犀利噶嘛，呢個，即係我會覺得嗰時嘅資 格，係嗰陣時好犀利嘅， 好少咗應該， 好少。 但係咧嗱，即係如果唔使講太遠啦，譬如你講五六年前零至零八嗰時候，你攞住一個咁嘅 CFA 出到嚟， 值錢 一定係入 iBank 噶啦。我想問嗰個時候，即係我哋所謂嘅啲外資， 哇，嗰個時候 係咪因為嗰時候冇外資，所以你會揀咗佢？ 頭係。嗰、那個 CFA 直頭係呢個九陽神功嚟嘅， 絕對係 咯， 絕對 係啊！易筋經都未有㗎，有九陽神功㗎。咁嗰陣時 CFA 好值錢嘅。 係咯，你讀完之後點解？ 我幾時考咧？我應該係九七年考到嘅。我唔係九七年九八年考到嘅。咁嗰時好少嘅。咁嗰時考 CFA， 而家考 CFA 就犀利啦。上一 round 仲要去會展，跟住而家去到機場嗰度， 七八千人啦、啊，香港。 咁嗰陣時我考 CFA 係喺唔知咩觀塘某某中學兩個課室坐滿人考㗎啦，冇冷氣㗎，仲係吊線嚟㗎頂係。嗱，你都諗下嗰陣時係四五十人考，而家係 幾千人， 千幾二千人考嘅、真係爭好遠。 但我就點解嗰時唔會有冇諗過話去揾一間 iBank 或者外國嘅投資公司去？ 試下做。 我有做過，我有做過外資嘅。 OK， 咁啊係外資係辛苦嘅。嗯，外資係辛苦，因為我係 research 出身嘅，我係研究部出身。Okay. 嗱，我唔講我工作歷史啦嚇。咁啊，而家啲研究部都係以前啊更加犀利，朝七晚十一嘅。 以前 朝头早七点，夜晚十一点，七点翻嚟写个 morning 嘅 briefing 嘅 whatever 嘢啦，到跟住去到收市之后咧，你有啲 talk 同啲 sales 倾下咁样个市啊，咁跟住有啲譬如系饭局啊，有啲 company visit 啊，咁你要写 report 啦、啊，咁啊朝七晚十一嘅，真系摧残你个青春嘅，好辛苦，好辛苦嘅，咁啊同埋就系、是、即系始终都系外资行个阶级观念会好重嘅，你系僆仔就系僆仔，你唔好以为即系僆仔会上到位，而家可以，而旧时真系唔得。 始终都系嗰阵时咁讲啦，即系英国管治嘅时期啊嘛，始终都系即系嗰个我谂嗰个华人同埋外国人嗰种心态。你当外国人喺上层嘅时候，佢一定对于你嚟讲系仅有啲唔公平嘅情况。 如果喺嗰个年代，一条僆仔会觉得哇，朝七晚十一。即系而家我哋个八十后九十去睇啊，朝七晚十一顶你咩价俾我啊，大佬、我又即系我又要放工噶、我又冇得放工去拍拖噶，冇得拍拖。咁但系嗰阵时我哋入到去嗰啲咁嘅大行里边，朝七晚十一咧系嫌唔够噶，你明唔明啊？嗰阵时我啲同事系朝五晚十一噶，五点钟翻工噶，顶佢个肺，好犀利噶。佢系热衷个工作，系热衷得好紧要的。 人工大致上可唔可以讲一讲？ 系好高嘅。即偏高嘅， 偏高 吓、啊，即系譬如系九十年代嗰个时候，你去到成万六七蚊嘅， 哇， 系好好噶啦，系好好噶啦。 九十年代初万六七蚊， 咁、跟住你派埋个 B 仔啊，咁嘅 click 卡，咁你升职啊，咁唔止噶啦，吓，咁系算唔错。咁但系你系真系辛苦，咁、但系辛苦当中咧，嗰阵时我哋成扎嗰啲僆仔 analyst 咧，就冇话嫌辛苦嘅，我哋俾啲大佬系，俾啲鬼佬系闹到猪头咁样嘅，真系闹到你猪头，兜口兜面几廿人面前闹你嘅， 系咁插， 系咁插插你份报告嘅，因为你份 research 应该系咁啊，而家冇人咁做噶啦。你写完份 research 出嚟之后咧，你要系做一次 internal presentation 嘅，俾啲 sales， 你知啲 sales 噶啦，真系中意督噶嘛，大佬啊，顶你个唐英年、梁振英嚟噶。咁啊督嗰度大佬一定会揾你出嚟 抽情 㗎。咁啊闹得好犀利㗎。咁我哋就係耷低头係喎、点解咁样呢啊，下次真係唔可以犯呢啲错误啦咁样。英文啲 grammar 又闹啊，啲图唔靓又闹啊咁样㗎。好犀利啊闹得。咁而家你唔闹得㗎嘛。而家你啲八九十后我唔敢闹佢㗎。 闹走囉 、啊。我唔係驚佢走啊，我唔夠佢闹㗎。我唔夠佢闹㗎，即係闹佢你又即係讲真老实㗎。一闹呢而家有两派，一闹呢佢顶到你爆 㗎。 佢顶到你呢咩啫咁你 嗰陣時 都係咁㗎啦，咁佢係咁㗎啦。 咁點解我唔得 係囉，我寫嗰隻股跌咗落嚟。咪系咁噶啦，股系会跌噶啦，咁样佢会闹到你爆。咁我讲啊，讲得斯文啫，佢哋夹杂去，我都未听过佢粗口喎。啊，咁啊，另一班咧就会喊噶，真系喊一闹佢，点解公我点？你叫我点啫？系咪？你明唔明我意思？ 明，我明。 一班闹完就喺咁狠粗口闹我，一班闹完系咁对住我喊。咁我咪唔闹囉，咁咪逐渐咪我帮你做埋囉就係咁样，好鬼阴功 㗎。嗱返转头啦，落返去啦，即係90年代初即至到中期啦，证券行嘅时候当时都叫做俾人当係一个肥水位啦，问返男士嘅系 肥嘅。 花红方面啦，即係而家老实讲，而家呢支歌仔就冇乜太大。 唔系呢支歌仔而家都有一唱，花红啊间间行都会出嘅。讲真，咁以前呢消息面就唔多嘅啲花红，因为嗰个传媒嘅威力冇咁大。Internet 冇咁流通。咁所以就大家都系估下估下啦，喂嗰间行侧边好似派好多。咁因为见佢放工嗰阵时候个笑口噬噬。咁所以你咪拎呢样嘢同个老细讲啦，喂侧边派好多㗎。佢话俾我听廿个月啦。咁其实我唔知㗎。咁我嗰个老细就话係咩侧边派廿个月咩，我又同我老细讲先。咁讲下讲下又真係分到㗎。 廿个月 嗰陣时係好多㗎，係好多。咁同埋尤其是如果你嗰陣时啱啱啲中资行入到嚟呢仲爽㗎。因为佢里面尤其是嗰陣时中银啊有个小金库㗎嘛。 有個叫做娛樂費嘅小金庫嘛，喺嗰度派翻啲 B 仔出嚟，嗰度好用嘅。 嗯， 嗰、那個小金庫係大過間銀行嘅、那個金庫咁滯。咁啊，好多公司都係有啲咁嘅 bonus。你上邊嘅老細佢唔會吝惜派 bonus。因为佢派得俾你，佢自然佢都会收到咁多。 嗯， 系我派20个月俾你，我即系我收咗30个月噶啦。 嗯， 吓边个批我30个月嘅咧？嗰个收咗40个月噶啦。 嗯， 吓咁啊，大家都冇所谓噶，俾你咪俾你咯。 嗯， 咁而家就唔同啦。 喂，嗰阵时唔同嘅系话，即系撇除咗证券行，各行各业都会有样嘢叫花红噶嘛。即 系 冇、喂 ，at least 最差嗰行都会有6个月。OK， 呢个系最差，拿埋平均计都有12个月。你点同而家啫？而家呢个状况，花红唔使谂啊。 喂，其实就仲有第二个好。即係有個好強嘅花紅年代，就是、95至98嗰時候啦。 嗰段就係會，即係呢個又係要問。 但係即係我要話俾你聽，股票呢行其實以前97年之前咧，個人手係唔夠嘅，個人手唔夠，無論喺投行啊、back office 啊、front line 啊，其實係唔夠人嘅。嚇、 嗯、 咁啊，但係喺唔夠人當中咧，大家冇問題。你叫我朝7晚11翻工。冇問題， 係啊， 你叫我再早啲，你24小時日喺公司，我真係嗰陣時有人喺24小時喺公司嘅投行、 嗯， 因為你投行係做譬如做 placing 啊，做 IFA 啊、冷出啊、lunchman 嗰啲，你真係24小時 不眠不休㗎啦，我記得。 咁啊，嗰啲係收個 bonus 係收到暈咗㗎，係、 嗯、 一嚿 bonus 掉落嚟，直頭有啲係唔係用年一年出一次㗎啦，係、 嗯、 quarter 出，因為驚佢一年出一次太大啊，咁、嗯、quarter 四。即係分四節咁樣咧，個數細啲啊嘛，大家好接受啲嚇，咁啊係咁樣掉，咁啊嗰陣時係你可以話係一個多勞多得嚇、 嗯 啊，你亦都可以話係一個好大嚿餅，但係冇乜人叉到隻手落去爭嘅一個年代咯、 嗯。 但係去咗97就唔同，因為佢點解咧？嗰陣時正如頭先阿 Kelvin 開頭咁講啦，第一隻嘅紅籌股就係中信太富啦，嚇咁啊跟住就靜咗落嚟嘅，咁、 嗯、 啊跟住開始回歸之前咧有好多國企嚟上啦，咁啊好多一啲嘅所謂嘅半國企嘅公司喺度敲生意啦。 嗰陣時我諗先，最多人上實係其中一間啦， 上實啦， 北京控股啦， 你噏到呢啲咁嘅老牌嘢都係啦，天津啊嗰啲、嗯、全部都係華潤啦、啊，都係嗰一扎噶啦，嚇咁啊嗰啲就係對於投行嚟講一個好大嘅挑戰。 其實落到嚟嘅時候，個生態有咩變化咧？嗰扎即係嗰扎 嗰間公司， 嗰扎內嗱開始啦，內地嘅公司落嚟香港要真係要上市。 心態開頭嘅時候冇乜得幾多改變，因為佢哋真係好多都係叫紅籌嘅窗口公司，咁啊即係上邊有個廳。香港係出面個花園，嗰、 嗯 啊、間公司只係個廳同個花園中間嗰度牆個窗口。 嗯、 OK， 咁所以開頭嘅時候，大家都係諗住呢個窗就係大家互相伸手攞錢嘅啫、 嗯。 我入伸隻手入去攞錢、嗯，你伸隻手出嚟攞錢，都係靠呢個窗。咁、嗯、所以大家喺度摸呢個窗究竟個功能去到邊度啦。香港個股票市場咧喺中國嗰樣嘢嗰陣時咧係一個不可取替嘅地位，呢個係真嘅。個窗真係好 open 嘅。咁、但係即係。经过咁多年，你发觉啲红酒公司唔系好对路啦，吓、 嗯， 因为个窗实在太 open 啦，咁、嗯、所以啲嘢喺里边掉出嚟嘅，掉到散晒，吓、 嗯， 佢礼手就掉出嚟噶啦，哎，你香港市场你接住啦，咁样接唔住，跌咗落地散晒，吓、啊，咁所以就好多流粒乱要搞，咁就我想讲嘅就系话，嗰啲从业员系好大嘅挑战嚟嘅、 嗯， 红酒公司，因为嗰个 structure 嘅问题啦，个、 嗯、 股权结构问题啦。 嗯 我哋要接觸嘅就係一啲嘅政府部門啦， 嗯、 而呢啲政府部門就好政府噃。 喂，藍絲啱啱即係當係出嚟做嘢幾年啦嗰陣時，喂，其實真係唔知佢到佢哋玩乜嘢花神。 即係我話俾你聽，我問你阿迪，喺一啲省市政府裏面組織部大啊，淨係嗰個省市政府大呢冇答案嘅，有啲省市个组织部大嘅，即系书记嗰部。 系啦，啲神秘职位。 书记系大过省长，有啲 冇错。 有啲就省长大过书记，吓咁、啊、你就冇得 van 佢边样大边个嘅，吓、 嗯 啊、即系党同埋政府边个高嘅啫。 明白。 咁啊，但系我哋开头嘅时候翻大陆嘅时候唔知噶嘛。 系啊， 组织部啊， 系 咩嚟嘅？ 咩组织啲咩啫？ 喂，大佬，喺香港就系 officer 跟住对上嘅。 咪咯，组织部跟住有啲人同我讲。 哇，好大啊！嗰、那個唔係、哦，我識嗰個省長嚟噶咯，市長嚟噶、哦，市長好低級嘅咋、啊，組織部嗰個秘書仲高級過佢喎、哦。哇，係咩？咁去到第二度又唔同。咁嗰陣時有好多呢啲國內嗰啲獨有嗰啲政治架構啊，嗯、我哋係唔理解嘅。 係咪你係咪你初時入行嗰時已經要翻去內地？ 妖，咁你因為啲紅籌公司，你始終牽涉到啲政府部門噶嘛。嚇、嗯，咁嗰陣時都叫好啲，你搞清咗人物關係。O K 嘅 ，O K。咁而家九七年之後咧，就更加麻煩咧。除咗人物關係之外咧，你要搞批文啊， 嗯、 你要攞批文啊，越批文越攞越多嘅。咁、 嗯、 啊，你根本就唔知攞咩批文嘅。嚇、 嗯， 即係話阿的有間大陸公司做出入口嘅，我攞啲出入口批文咯，係嘛？出入口批文揾邊個攞啊？你問呢、這個工商部攞係嘛？咁啊，工商部又老點你過去外經貿啊嘛？外經貿你吸嗰三個人，哦，佢喺外經貿吸嗰三個人，書記吸咗未啊？書記知唔知啊？我走去書記，邊個書記啊？邊個書記啊？屌你！大陸嗰啲係一個地方有個書記啦，一個部門系統有書記啦，咁樣 黨又有啦， 黨又有啦，咁咪走去吸來吸去，拎住嗰份嘢吸來吸去，未吸齊，跟住又而家又就係同佢講有75號文啊，咁我75號文喺邊度攞啊？嗱，你係去廣州嗰度排隊一隊先，跟住你去北京嗰度吸引，係搞好耐㗎。 嗯 吓、啊！你搞完之後，你都唔知係吸咗未喎，最過癮呢樣嘢嘅喎。嚇咁啊，所以其實工作量係投行，即係做即係投行嘅意思，即係咁講啦，即係幫人上市啊咁樣啦。個工作量係好大嘅，同埋啲 structure 你又要搞咧，係、 嗯、 嘛？即係香港公司好簡單，哦 ，Kelvin 係老細嚇，佢、為咗自己税嘅關係，我上面開間 BVI 係嚇。咁、喺大陸裏邊咧，佢好中意開 BVI 嗰啲大陸人，唔知點解、開啲咩英屬 英屬島 啊、Claymont 嗰啲，佢唔知點解係離身香港咧開十幾間嘅喎。 型咯， 因為有咩嘛，有當時嘅白富勤喺度嘛。 唔知㗎，即係總之佢開住先啊，就開定先啦。誒、你有冇標喺公司？有，我有五間，你要咩名啊？佢哋會開定先，好鬼得意嘅喎！啲所以香港啲會計好鬼過人，因為做呢啲好好執嘅。 嗱，問多樣嘢啦，即係問多男士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嗰陣時接觸嗰啲內地人所謂嗰啲老細啦，同而家即係嗰啲。老细啦， 而家嗰啲老细识叹好多， 系 嗰阵时啲老细真系做嘢嘅，吓、即系你唔好话讲官嗰阵，即系民营嗰阵啦， 民营 嗰阵啦，就真系做噶，做到挨到胃爆啊、胃抽筋啊、吐血我都见过噶，即系有啲人挨到死咗噶，真系嘅，吓、即系因为佢哋系有良心地， 个感觉冇咁财大气粗， 绝对冇，即系佢哋话我哋我建立咗间厂。下面有二三千個員工 ，OK， 我哋會為咗顧及員工嘅感受，嗰、那個飯碗，因為員工嚟到離鄉別井，嚟到東莞做嘢，因為佢後面四川有成棚兄弟姊妹要養，靠曬佢嘅，所以我維繫住全中國2000個工人後面10000個家屬嘅生計，所以佢哋係做得辛苦。自從上咗市之後咧，即係有咗上市呢條渠道之後咧，個心態就變曬㗎啦。喂，我咁辛苦啤膠，我啤18000個月 都唔夠嚇、出兩隻股票。 咪咯，我上市跟住 同 我講10億， 係唔使做咩？唔係咩數嚟嘅？ 係咯， 咩數嚟嘅？喺佢哋講 10億喎、啊，大佬嚇、 嗯 啊！我每年賺嗰10-20萬，我賺幾多年先賺10億啊？ 嗯、 喂，跟住我上市之後，跟住有人同我講， 你 P/E 10倍已經10年唔使喺曬度㗎啦。係 啊，係啊，真係㗎！而家啲投行上去 sell 啲大陸嘅國企民營公司就係咁㗎啦。你搞掂咗，包你依20年唔使做， 系啊，一运运 二十年唔使做，喂好、啊，拎住几亿喺袋，喂点搣都得啦，系咪？咁、你就上市，咁嗰阵时你对下边嗰啲员工嘅心态啊，对间公司嘅营运心态就完全唔同晒噶啦，就绝对系唔同晒噶啦，吓咁而家即系做下，我煲大条数咯。上到市嘅咪神仙咯，上唔到嘅咪煲大啲咯，好多都系咁嘅啫嘛。 嗱，既然咁好景啦，即系喺 around 喺96、97嗰段期间啦，都要问翻蓝色嘅问题啦，有冇谂过想走咧？嗰阵时 走去边啊？移民？ 嗯， 走去边啊？即系老老实实，我喺外边走翻嚟噶，咁啊，系啊，即系我喺外边做紧嘢嗰阵时之前，吓咁啊走翻嚟香港，因为回归啊嘛，我点知咁快冧啫？ 大家都係咁啊！ 我點知阿老董咁快冧啫？咁冧咗咁冇計㗎，咪捱到捱到而家咯。 嗯，同埋嗰陣時其實嗰個股民嘅心態去到即係去到最熾熱嘅時間，九七嘅時間。 其實九七前嗰下已經係股民心態變咗㗎啦。以前咧，我覺得嗱，依十年裏邊最大嘅問題就係電信盈科爆仔。 嗯， 以前嘅股民就係話我買八號仔收息，係 啊， 我冇退休金，我乜鬼都冇，以前係冇㗎嘛，我買八號仔買匯豐 收息，出糧買啲，出糧買啲， 出糧買啲，咁啊第時個仔要外國讀書得冇問題。 嗰時咪有句咪留翻俾個孫嘅，好 係啊，留翻俾個孫，我買啲八號仔，跟住佢派息咧，我唔收錢，我收股，哇滾滾埋埋，我退休咧夠個仔去外國讀書。咁自從八號仔變咗質之後，股民亦都變咗質。而家嘅股市就真係賭場咁樣，你唔賭。我赌啊，吹啊！啊，你赌输，我可能输，但我有机会赢。 嗯， 啊，咁大家都系咁谂啫嘛。 嗯， 冇问题噶 ，OK 噶、哦。阿李小佳都觉得 OK 啊，咁咪拉长咗个交易赌场时间咯。 大闷咗咯。 吓、啊，咁呢样嘢又系得讲噶。咁其实你话食饭时间，以前系两个钟啦，十二点半食到两点半。 哇，以前好 free 噶，你哋即系做嗰行。 唔系噶，好多人都话喂，以前你两个钟真系，我哋即系其他行啊，做工厂都一个钟啫。咁但系你要知道、哦。你哋嗰一個鐘，你哋即係基本上你可以遲到，係咪先？你可以遲到，遲到最多扣人工，你唔會死。但呢一行你遲到係真係會死，俾嚇鬧死嘅。 嗯， 啊，喂，你而家食完饭食一点嘅啫，你要坐喺度嘅。 而家就梗系啦。 系啊，以前两个钟你估真系好多时间啦。我哋做譬如做 research 嘅，两个钟系唔够时间噶。 嗯， 吓、啊，咁你有啲譬如有啲 sales 有啲客要同佢见啊，咁样一食就食个几两个钟。有啲 company visit 你要做啊，又系搞成日噶。吓、啊，嗰阵时两个钟其实系掹掹紧嘅。 嗯， 因为股票呢行你唔同做工厂咁样，啊，你要同客接触，而股票啲客收咗市之后，佢哋未放工。 嗯， 吓，去放咗工要翻屋企，咁啊，所以好多时候都系食饭时间先至可以做交际，咁啊，同埋即系如果譬如你话啲庄家嘅咁样，基本上收市之后你冇时间，你要对盘啊，你又搵啲古惑仔出嚟啊，你搵啲无间道啊咁样，你系冇时间嘅，吓、 嗯， 咁啊，你就要落夜总会咧，边有时间？ 嗱、嗯，去到嚟呢度休息一阵先啦，下一节翻嚟 再倾， 再倾啦。